庆祝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筹备会近日在古巴哈瓦那宣告成立。筹备会决定为2017年的太阳节和光明星节有意义地举办各种政治文化活动。